有人骂他是和尚，有人说他是神，这印度男子是谁，他为什么来，有人骂他是和尚，有人说他是神，他治好你的和我的病，他为我们做玩具，他教我们打架外语，我们唱泰米儿歌，他也弹马瑞马朗格的龙暖诺的他弹格的龙墙壁，他与鸟类和动物交谈，我们很爱很爱他。